您是否已经感受到出门五分钟流汗半小时的状态？您是否经常看到马路上剃得光溜溜的宠物爱犬已经生无可恋的表情了呢？您是否也在午夜时间被热得焦虑不安，狂扇扑扇，猛灌凉白开呢？是的，2018年的三伏天已经到来了，您的睡眠还好吗？ 都说一夜好觉胜过十副补药，那睡眠质量呢，直接影响着您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孟德兰厂家决定伏天大放假。凡是打进4007106108 的朋友呢，厂商零售价格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鞋，活动中直接打2.2折，只要1999元。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常听活动的朋友就知道，上个月咱们推荐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的时候呢，还是2580块钱，那今天居然做到了1999元的价格，等于说啊，这一床又节省了600块，这是商场专柜不可能享受到的价格。所以说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备货，是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刘小姐说，我就是上个月买的2580块钱的牛皮席，虽然是贵了一点啊，但是还是很值得的，早买早享受了呀。听说今天优惠更优惠了，那就再订2床，把家里的3个卧室都铺上。还有家住海淀区的蔡先生说啊，这个老婆呢早就看中了商场里的牛皮席了，说是特别的大气而且很舒服，正打算这个周末去买呢，没想到电台里1999元就能订购到了。 是， 这可比商场里的牛皮席便宜太多了，那就一家订一床吧。 还有啊，家住东城区的吴阿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说啊，没有想到现在用牛皮席的家庭会这么多，连我们单位最会过日子的老李都买了一床。老李说了，1000多块钱买床席子还是有点舍不得的，但是啊，为了炎热夏季能够睡个好觉，值了。是的啊，如果把它跟席子比的话，算算看，这一床草席可能啊几十块钱就搞定了，一床竹席或者亚麻凉席可能几百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是， 但是呢，您要知道，这样一床水牛皮的凉席，在商场里没有5000-6000是肯定下不来的。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给生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对，草席呢不用我说，大家都用过，用个3-4年的时间啊就毛躁了，而且呢还要每周都要洗刷晾晒，忙完了工作还要伺候它，实在是不想这样过。不过竹席倒是凉快，只是竹子性寒，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尤其是咱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是要少用比较好。再或者是亚麻席，柔软的确是它的优点，可毕竟是植物纤维的席子，使用寿命短是不可避免的，而牛皮席呢却不同。 对，牛皮凉席是属于动物蛋白纤维，既有床单的柔软，又有凉席的舒爽，天然透气的毛孔就像一个个小窗户一样，而且呢它脏的时候只要用干净的湿毛巾擦一擦就可以了，让家务事变得更加简单。那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就能够订购到一床孟德兰正宗的水牛皮凉席，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夏天，划算的每一年呢才30-50块钱。您要是算从5月份可以一直用到10月份的话呢，这每个月啊才10几块钱。 是， 那这个花费您肯定是值得拥有。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2303的朋友呢订购了2床，说啊，这个老婆上个月买个包花了8000多块钱，不是我舍不得啊，只是那么小一个包真没看出来哪里值了8000块了。今天呢一床1.5米的牛皮席才1000多块钱，而且呢全家都能用。还有手机尾号1450的朋友啊订购了3床，说这个去年最热的时候家里的空调坏了，一家五口住了3天的酒店，花了2000多块钱。 天哪， 真不如买一床牛皮席了呢。 是啊，天热就怕空调坏，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今年咱们也不用怕了，天然的牛皮席呢毛孔粗大透气，即使是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也只需要在睡前开上2个小时的空调，之后呢就可以来关闭了，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到大天亮，睡上2个夏天，光电费就可以省出一台空调的钱。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8900元的水牛皮凉席，现在只要1999，不用洗刷晾晒，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划算呢每年也不过才30-50块钱。30-50块钱用草席是一年，用牛皮席也是一年，为什么不给全家人选择更好的生活呢？4007106108，4007106108。

不需要原价的8900，也不需要咱们之前推荐的2599，只要1999就能够订购一床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给父母用不刺激关节，给孩子用不受凉感冒，给爱人呢不用整夜的开空调。总之啊，投资一次，全家共享。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临场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王洪基这儿子叫什么呢？叫王宝林，今年16岁。自幼王洪基拿他当掌上明珠，请了许多武林高手教他武艺。二五更的功夫练了8-9年，现在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所以王宝林才要会战尉迟恭。第二天，王宝林饱餐战饭，点了3000人马冲出关城，来到队前列开队伍，军兵讨调阵。是，嘿，大唐军兵听着，叫你家主将过来受死。有军兵往里送信，秦琼得信儿，立即点人马带着程咬金、尉迟恭来到疆场，两军对阵。小将王宝林双脚踹蹬，胯下马一声嘶鸣，抬腿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尉迟恭你出来受死。白梁关少帅王宝林来到疆场，指名点姓叫尉迟恭过来受死。尉迟恭哪受了这个呀，手中一摆龟背驼龙枪，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如飞来到王宝林的马前，咯噔带住坐骑。尉迟恭这一出马，可把两军将士看呆了。怎么，尉迟恭和王宝林这两个人穿装打扮都一样，全是头戴冰铁盔，斗大红缨飘洒脑后，身披冰铁锁的连环甲，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寒光闪烁，石蛮带沙腰，内衬皂罗袍，鱼踏尾三叠倒挂，藏青的中衣，足蹬牛皮战靴，往脸上看都是黑漆漆一张脸，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环眼，黑眼珠多，白眼珠小，只是敬德岁数大，磕下一步刚然。王宝林岁数小，没长胡子，敬德使的是龟背驼龙枪，背背一把单鞭，王宝林使一杆大铁枪，背上插着一把12节打将6棱钢鞭。别看岁数小，真是威风百倍，无论穿戴打扮，胯下马掌中兵刃和敬德一样。唐将一看就愣到这儿了，程咬金一瞧哈哈大笑，二哥呀，你看这小将长相、穿戴、坐马、兵刃都和敬德一样，活脱脱一个小敬德。你看着啊，他要不是敬德的儿子，我就不姓程。秦琼说，你别胡说了，人家姓王。哎，你瞧着不定怎么事呢。再说敬德一看王宝林，他乐了，心想这小将怎么长得和我一样黑呀，真奇怪。他正合计着，王宝林用枪一指，嗨，老黑， 你叫什么名字？快报上名来，在你小爷儿枪下受死。敬德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黑小子，你管我叫老黑，嘿嘿，你长得比我还黑呢。这才叫老瓜落在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呀。干脆你管我叫黑爹，我拿你当黑儿子，咱们来个一代胜似一代，好不好？哎呀，黑家伙，你找小爷的便宜，你看枪吧。王宝林一抖大枪，扑棱奔敬德前胸扎来。敬德料一闪身，立枪当啷把王宝林的枪挂开。王宝林又抖枪奔敬德的小腹，尉迟敬德又立枪一挂，紧跟着王宝林又是一枪，这一枪奔敬德的后脑海。尉迟敬德回身横枪，嘡的一声又崩开了。王宝林一马三枪都被敬德给破了，破是破了，尉迟敬德暗暗佩服这个小孩，嘿，这黑小子有两下子，有准。二人搏转马头，枪来枪往，打在一起。两旁儿郎摇旗呐喊，催阵鼓响，恰似暴斗着一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两人打了15-16个照面，7-8个回合不分胜负。秦琼对尉迟恭说：“三弟啊，你看见没有？这黑小子岁数不大，枪法真好，和敬德不相上下。哎，这是我们老了。想当初敬德出马临战，没人在他马前走上三合，这个小孩愣打了这么些回合，挺厉害。”敬德和王宝林站着站着，心想：我老黑久经战场，还真未遇到过几个对手，今天这黑小子真的可以呀！看他背后背着钢鞭，说不定也会使枪里加鞭，不如我先使一家伙给他点厉害看看。敬德想至此，悄悄地抽出背上13节6棱钢鞭，藏在枪下，顺在枪杆着。这回敬德抢先伸手，等二马碰面之际，这边一抖龟背驼龙枪，冲着王宝林扎过去。王宝林合枪就挂，趁着王宝林挂枪的功夫，尉迟敬德右手举起钢鞭奔着王宝林的肩头打下去。他为什么不打小孩的头颅呢，而是偏打到肩膀呢？因为他喜欢这个小孩，他觉得这黑小子这么年轻，我要把他伤了打死可太可惜了，打到肩膀上不至于怎么地。没想到敬德使枪里加鞭，那黑小子也把钢鞭拔在手中。正在尉迟敬德呜的一声钢鞭落下，这个小孩抬手呜的一躺，烫浪浪浪浪，两把钢鞭相碰，火星四溅，两匹马踏踏踏倒退数步。敬德带住丝缰，吁，抬头一看，呀的一声，怎么看见黑小子手中钢鞭了？二话没说，拨马败回本部军队。那黑小子还喊呢：尉迟恭，你回来，有主呢，和小爷再战。尉迟恭头也不回的跑回本队呀。程咬金问：老黑，你没有败怎么就回来了？四哥，这仗没法打了。先不论这小子的武艺如何，你看见了吧，无论他穿戴打扮、长相、兵刃，和我无二。尤其他那把鞭，更像我那把12节钢鞭。我怀疑，他 他是我儿子。程咬金说，你别闹笑话了，你和黑白二位夫人才成亲几年，有这么大孩子啊？你别做梦了，往脸上贴金了，说是说，那是说笑话。尉迟恭听这话眼泪掉下了，哎，四哥呀，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儿子啊。啊，你还有儿子？可不是吗？那位说，尉迟敬德为何掉泪呢？咱们得说一说尉迟恭的身世。敬德小的时候，他父亲叫尉迟增泰，在山西蚂蚁县做个知县，敬德随着在任上。尉迟增泰呢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就是刘文静，前文我说过，一个是乔公山，这三个人皆为生死弟兄。这一年尉迟增泰患了重病，自知不能长久人世，就把乔公山、刘文静找来说，二位兄弟，我和你们交往一场，咱兄弟好比一母同胞，情同骨肉，眼看我这病好不了了，不久于人世，别的我不牵挂，我就挂记我这儿子敬德。这孩子从小没了娘，也够苦的，我死之后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乔公山、刘文静忙说，大哥您别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呢，您再养几天就会痊愈，再者说了，万一您真有个三长两短呢，这孩子就跟我们的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吧。尉迟增泰听了苦笑了笑，再也说不上话来。第二天夜里，尉迟增泰一口气上不来，便离开了人世。乔公山、刘文静埋葬了尉迟增泰，由乔公山把敬德带到自己家乡宝林庄抚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敬德已长到十岁上。乔公山给他请来先生教他念书，可是不管先生怎么教，他也念不下去，念了两年书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你别看他念书不成，可是有力气，在附近呢梅家庄有个铁匠铺，他爱去。这铁匠铺只有三个人，铁匠梅铁成和老伴儿，另有一个姑娘叫梅秀英，比敬德大三岁。后来刘文静呢投军去了，吃粮当兵走了，抚养敬德全靠乔公山。乔公山见敬德念书不成，却爱打铁，行啊，学个手艺也不错，于是就把敬德送到梅铁城的铁匠铺学打铁。敬德虽然年纪小，却有力气，再加上学得认真，没有几年的功夫，打铁的技术学得很精湛。梅铁匠两口子商量，这个敬德虽然粗鲁，可是人好厚道直肠子，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过了一年，梅铁成谢世，又过了一年，梅秀英的母亲也患病离开人间，这铁匠铺便由敬德继承下来。梅铁成在的时候啊，敬德有人管，只管干活，梅铁成一死，他便渐渐懒惰起来，挣几个钱儿便停了炉子，坐吃山空，弄来弄去常常饿肚子，吃不饱。这一天来个出家的道长，长得仙风道骨，他给敬德30两银子，要敬德给他打一对13节六棱钢鞭。敬德一看高兴了，为什么？打一对鞭用不了多少银子，能挣钱呢。他花了10两银子买来了废铁，点着炉子精心打造，鞭打得十分不错，可就是由于一时疏忽， 一把打成了13节，一把打成了12节。敬德非常害怕，怕道人怪罪他，说现打吧来不及了。谁知道呢，道长看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小伙子，你的手艺太好了，你看这鞭打得多细呀，一个13节，一个12节，叫做雌雄钢鞭。说起来人呐，两个手的力气不一样，常干活这只手呢力气就大，不常干活那只手力气就轻，那么打雌雄鞭最合适了。这对鞭你能不能够舞两下？能啊，你看看。敬德拿起鞭来，哗楞楞，虽然没招数，可是鞭挂风声。老道发现敬德力大无穷又厚道，提出教他武艺，一教就是3年。敬德武艺学得精熟，真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老道就是谢英登的叔叔，叫谢红。谢红教完了尉迟敬德，告诉他你投军去，现在太原府正在招兵买马，你去投军，到那前敌立功，很快就能光宗耀祖，对得起你的父亲，也对起乔员外。这阵儿梅秀英已经怀揣有孕，敬德要走，秀英啊，这次我投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要生下女孩你就自己给她起个名字，要是生下男孩就叫宝林，我们这个庄子叫宝林庄。我这对鞭带走一把13节的雄鞭，留下12节的雌鞭，你收着，将来父子相认，我是认鞭不认人。嘱咐完毕，梅秀英被送到乔公山那儿，托乔公山抚养，自己便往太原投军去了。因为受建成敲诈，他打死700官，又投到了刘武州，日抢3关，夜夺8寨，围困太原。再后来李世民打败刘武州，恩收尉迟恭，安定之后，他曾派人去山西麻邑县去接乔公山和梅秀英，去的人回来报说突厥族犯境，洗劫了麻邑县，乔公山死在乱军之中，梅秀英和他儿子也被突厥掳走了。为了此事，尉迟敬德大哭3天呢。后来又派人呢到突厥管的地带去找秀英，有人说死了，他们娘俩都没了，从此之后就不再提这段事儿了。再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在疆场上收下了黑白2位夫人。今天尉迟恭一见王宝林拿出12节6楞钢鞭，便想起那没见面的尉迟宝林，这孩子名字也对，叫宝林，只是姓不对。他跟程咬金说，四哥呀，我求你，你过去问问他，他是不是家住山西麻邑县，他爹是不是姓尉迟啊。还有一件，四哥，你这斧子胡劈乱砍的，可别把他给伤了呀。啊，哦，老黑呀，你们俩一碰面我就看你们像亲父子，刚才我跟徐三哥说他还不信呢，好吧，我上去问问，你等着啊。老程说完一拱当战马来到王宝林的面前，扣住马镫。程咬金一笑，小子，你大爷我来了，你这孩子太不像话，怎么打起你爹来呢？啊，小子，你知道吗，尉迟恭是谁？他是你爹，他呀叫我问问你，你老家是不是住在山西麻邑县，知道你爹是不是尉迟恭啊？小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跟我见你爹去啊。就这番话， 没把王宝林气疯了，这小黑脸气得都紫了，嘴唇哆嗦，用手点指，蓝电壳，休要胡言，你胡说什么呢？你找我便宜，我要你命！说着催马鸣枪便刺。程咬金这个人自从出世以来可谓久经战场，他手中的八卦开山斧劈死多少名战将他都记不住了，可是都得先下手，从来没有谈过别人的兵刃。他一见王宝林拿枪扎他，有点慌了。你怎么扎你大爷呢？用斧子一挂，心一慌，没有挂上枪，自己一摘位，呱唧摔到马下。小孩王宝林一见，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这叫什么打仗呢？还没打呢，自己先摔下马去了。于是挺枪便刺。多亏宝林留着神呐、啊，他一看老程一发慌，他催马到疆场，等程咬金掉下马，他已经来到王宝林的近前，用大枪汤一搏王宝林的枪，救了程咬金。程咬金就是一打滚爬起来，跑回本部军队。王宝林不饶啊，他要追程咬金，被敬德拦住。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地看了王宝林一眼，转身回营。王宝林打了胜仗，命军兵敲着德胜鼓返回白梁关。再说王洪基，白天儿子出战，他深知敬德骁勇，很不放心，便来到白莲关的城头上为儿子关帝廖阵。见王宝林和尉迟恭大战那么长时间不分胜败，心里特别高兴，才知道他儿子的武艺在他一上，不在他一下。又见一个蓝脸的扛着大斧子出阵，就知道是神斧将程咬金，不由得一阵紧张。一看程咬金未战一合便掉在马下，高兴的哈哈大笑。他在城头上看见王宝林得胜收兵，便亲自来到城门口迎接他儿子。来到了关城里，到府门前下了坐骑，一直来到了客厅，宅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兵丁摆上酒菜，爷俩边吃边聊。王洪基说，儿啊，那个使斧子的是不是程咬金，号称神斧将，大斧子神出鬼没，听说他三斧定瓦岗，三斧接黄杠，当过皇上，怎么你拿枪一扎他，他就掉下马了呢？ 谁道啊，爹， 你说怎么那么饭桶啊？还有那个姓尉迟的，他跟我打着打着扭头就跑了，来个蓝脸还问我是不是山西人呢，我没理他。 哦， 他们还说什么了？他们找便宜，说我是谁的儿子。 爹，我不你儿子吗？ 啊啊，那你说他们怎么胡说呢？他们胡说八道，别理他们。 是是是， 爹您喝酒。 哎呀，爷俩有说有笑。 吃完饭，王洪基嘱咐宝林好好休息，别累着。这王宝林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哎，刚才我说那番话，为什么我爹皱着眉头不往上说呢？对了，那个黑的个子怎么长得和我差不多呢？不行，我得问问我娘去。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